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114集。在小冢康晴的家里，室外有人在练习高尔夫，仿佛有人在脑海里敲着铁锤，同时还有细碎的笑声。听到这些声音，小冢美佳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带有花朵图案的墙上有一道光，是从遮光窗帘缝隙射进来的晨光。美佳转过头去看枕畔的闹钟，那是康晴从伦敦买回来给他的，钟面上有会动的人偶，一到设定的时间，便会有一对少男少女配合音乐跳着舞出现。美佳把时间定在了7:30，指针即将到达那个时刻，只要再等一分钟，轻快的旋律便会照常响起。但他伸手关掉了设置。美佳下床打开了窗帘，阳光透过大大的窗户和蕾丝窗帘洒满室内，让原本昏暗的房间立刻明亮起来。墙边的穿衣镜中，一个穿着皱巴巴的睡衣、满头乱发的少女站在那里，脸上的表情难看到了极点。又传来了当的一声，接着是说话声。他听不见谈话的内容，但可以想象，反正是一些无聊的对话。美佳走向窗边，俯视着草地仍然显得绿油油的庭院。果然如他所料，康晴和雪穗正在草地上练习高尔夫球。应该说是康晴在教雪穗打高尔夫球。雪穗拿着球杆摆着姿势，康晴在他的身后贴着他，手附在他的手上握住球杆，犹如双人与之。康晴对雪穗耳语着，同时牵着雪穗的手移动球杆，缓缓挥起又缓缓放下。康晴的嘴唇好像随时都会碰到雪穗的脖子，不，他一定不是故意去碰的。这样练了一阵子，康晴总算离开了雪穗身边。在他的注视下，雪穗试着推杆，有时打得很好，但还是没打好的时候居多。雪穗露出羞赧的笑容，康晴则提出建议，然后又回到最初的步骤，开始那可笑的双人与之。这样的练习会持续30分钟。最近每天都看得到这幅情景，但雪穗主动说想学高尔夫球，还是康晴建议的，详情美佳并不清楚。但看来他们似乎是在培养夫妇共同的爱好。 妈妈想学高尔夫球的时候，爸爸明明大力反对。 美佳离开窗边，站在穿衣镜前，镜子里映出一个刚满15岁的少女的身子，瘦削的身体还没有女人的圆润曲线，只是手脚特别细长，肩膀的锁骨清晰可见。美佳在脑海中把雪穗的身体与自己的叠在了一起。美佳曾经有一次看到过雪穗的裸体，她没有注意到雪穗在浴室里，便打开门，雪穗一丝不挂，连浴巾都没有披。出现在美佳眼里的是一具完美的女性的裸体，那轮廓简洁的犹如以露露塑形的花瓶，但又仿佛是用电脑精密计算过的曲线勾勒而成。丰满的胸部形状完美，微微透出粉红的白皙肌肤上附着着细小的水珠。雪穗的身上并非毫无赘肉，但那微量的脂肪却使复杂的身体曲线显得滑顺柔美。美佳忘了呼吸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，那裸体却烙印在了他的眼里。 那时的雪穗反应极为高明，他不慌不忙，没有显示出一丝的不悦。 啊，美嘉，要洗澡吗？ 雪穗笑着说道，并没有急于遮住身体。慌了手脚的反而是美嘉，他不发一语地逃走，冲进房间，钻到床上，心脏狂跳不止。想起那时自己的丑态，美嘉的脸都扭曲了。镜子里的她也做出了相同的表情。她拿起梳子，梳理一头乱发，头发打了结，无法梳开，她用力硬扯，弄断了好几根。就在美嘉回忆的时候，忽然传来了敲门声。 美嘉小姐，早安，你起床了吗？ 他没有回答，在第三次敲门声之后，门打开了，葛西妙子小心翼翼地探头进来。 哦，原来你已经起来了。 妙子一进房，便立刻着手整理美嘉刚离开的床铺。胖胖的身躯，系在粗腰上的围裙，袖子卷起的毛衣，梳起的包头发饰。妙子的一身打扮与外国老电影里的女佣如出一辙，从她来家里帮佣，美嘉就一直这么想。 我本来想再多睡一会儿，却醒了，因为外面好吵。 外面？ 妙子一脸不解，接着才恍然大悟一般的点了点头。 啊，最近老爷也起得很早， 真可惜啊，一大早打什么球？ 因为老爷夫人都很忙啊，只有早上有时间。我认为运动是好事啊。 妈妈还在的时候，爸爸根本不会这样。 人啊，年纪大了就会变的。 所以爸爸才跟年轻女人结婚，找了个比妈妈小十岁的人。 美嘉小姐，老爷也还年轻啊，总不能一辈子单身吧。美嘉小姐也迟早会出嫁，少爷也有一天会离开家里。 妙姨讲话真是颠三倒四，一下子说年纪大了就会变，一下子又说还年轻。 美嘉的话似乎让多年来疼爱她的妙子也感到不悦，妙子闭上了嘴，走向房门。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，请早点下楼。老爷交代以后，即使小姐快迟到了，也不会开车送你上学。 哼，这一定也是他唆使爸爸的。 妙子一语不发，准备离去。这时美嘉却叫出 了他。等一下。 妙子准备关门的手停了下来。 妙姨，你是站在我这边的吧？ 妙子露出困惑的表情，接着呵呵地笑了起来。 我不是任何人的敌人。 然后胖胖的女佣关上了房门。美嘉做好上学的准备，来到一楼，其他三人已经在餐桌前就坐，开始用餐了。康晴与雪穗并排背墙而坐，前面是美嘉的弟弟优大，优大念小学五年级。 我实在没有自信，至少要把一号木杆打好，不然会给大家添麻烦的。 实际打就会发现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，更何况你说至少要把一号木杆打好，那可是最难的，打得好就是职业级的了。反正你先去球场打打看，那是第一步。 话是这么说，我还是很不安。 雪穗偏着头，眼睛朝向美嘉。 啊，早呀。 美嘉没有回答，在他的位置上坐下。康晴对他道早安，并投以责备的眼神。美嘉无奈，只好在嘴里小声地咕哝了一声 早。 餐桌上火腿蛋、色拉、可颂面包分别盛放在盘子里。 美嘉小姐，请稍等一下，我马上就端汤过去。 妙子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，她似乎正在忙别的事情。雪穗放下了叉子，站起身。 没关系，妙姐，我来。 不用了，我不喝汤。 美嘉说着抓起了可颂面包啃了一口，然后拿起摆在优大面前装了牛奶的玻璃杯，大大的喝了几口。 那 姐，你怎么喝我的？ 有什么关系？小气。 米佳拿起叉子开始吃火腿蛋，这时一碗汤摆在了他的眼前，是雪穗端过来的。米佳头也不抬地说道， 我都说不喝了。 特意为你端来的，这是什么话？ 没关系了。 雪穗小声地安抚丈夫，尴尬的沉默笼罩着餐桌。美嘉觉得一点都不好吃，连她最爱吃的妙子做的火腿蛋都吃不出滋味了，而且用餐一点也都不愉快，胃的上方还有点疼。 对了，你今晚有没有事？ 康琴喝了一口咖啡问雪穗。 今晚没有啊。 那我们一家四口出去吃个饭吧，我朋友在四谷开了一家意大利餐厅，叫我一定去捧个场。 意大利菜啊，真棒。 美嘉和优大也听到了吧，有什么想看的电视要记得预约录像哦。 太棒了，那我要少吃一些点心。 优大开心地说。美嘉横了弟弟一眼， 我不去。 夫妻俩的视线同时落在美嘉的身上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